从前的空气浓，当初握着我手，一切极诗意，讲出感动句子，讽刺极真挚。这晚瞌睡共你再一起到凝视，也要知谁愿意作你新的女子。在电视演出看假装假纯情假的你，心中多厌你，这假装假纯情假的你。 No No No， 望电视玻璃都应当错迷糊痴恋你，此刻失意地，你将真心无情处死。情。